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人物至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成语大家非常熟悉，可以说在生活当中咱们常用。哪个呢？乱七八糟。这个成语常用来形容条理不清晰，乱糟糟的一团。不过不知道啊，您在说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成语要用七和八这两个数字？如果用别的数字代替行不行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从这乱七八糟开始说起，看看这个成语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典故。 为什么事到临头才想起用功，被称为临时抱佛脚？为什么古人常把妻子称作糟糠之妻？红的发紫这句成语常常用来形容官运亨通的人，那为什么一定要用红色和紫色？中国成语简明扼要，那他们背后又有着哪些知识和典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趣说成语系列第五集。 一说乱七八糟啊，想必大伙儿头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词儿我熟啊，基本上天天都能用着。那我要问您，这词儿怎么理解？您能说得上来吗？有人这会儿就说了，这有什么难的呀，从这乱和糟两个字儿上就很好理解。您说的这个也对，但是不完全。您要是从字面上理解确实正确。您看在字典里啊，这乱字的解释是没有条理没有秩序。而糟呢，本意是说做酒剩下的酒渣子，酒糟。后来这意思引申了，说是把事情办坏了也叫糟。现代成语词典里边对于乱七八糟的解释也是乱糟糟三个字而已。但您有所不知啊，成语乱七八糟那可是源自历史上两个很重要的典故。既然说的是两个典故，咱们就一个一个讲。头一个是这个成语当中的头两个字乱七。这乱七指的是发生在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话说西汉初期，刘邦为了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势力，就分封了一批姓刘的子弟为王，想依靠刘氏宗族的力量来辅佐自己的皇权。说白了就是血缘关系甭管有多远，只要你姓刘，好歹啊这是一家子，你姓张也好姓赵也罢，时间长了难免会纷争他们刘家的天下。刘邦打算的倒是不错，可随着他命丧黄泉，他媳妇吕雉当政，这诸侯王的姓氏可就开始发生转变了。以前节目里咱说过，说这吕雉啊一心想把刘家天下变成他们老吕家的，所以破除了刘邦生前的规定，愣是把他娘家那些亲戚全都封了王。这样一来，皇上虽然姓刘，但是身边那些诸侯王大部分全都姓吕。等到这些诸侯王的势力一扩大，这局面可就不好稳定了。而当初刘邦设计的这种封王赐权的办法，也开始显露出了他的弊端和祸害了。 您想啊，诸侯王都姓吕，人家有权有地，凭什么费了半天劲儿，这皇上是你刘家人做呀？这样一来，经过几朝的演变，等到了汉景帝执政的时候，这些诸侯王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甚至啊都开始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了。其中齐、楚、吴三个封国，他们的势力几乎占了刘家江山的一半，严重威胁了刘氏皇权。这样下去，搞不好哪天当皇上的可就姓吕了。为了这事儿，汉景帝的谋臣叫晁错，就建议说要削藩，一来灭灭那些诸侯王的士气，二来也可以减免诸侯王的封土，从而巩固中央政权。汉景帝闻听之后非常赞赏，于是在汉景帝三年的正月下令推行削藩政策。皇上开始动真格的了，这些藩王那能干吗？以吴国的藩王为首，联合了其他六国，一共七个藩王，以朱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武装叛乱，史称叫七国之乱。要知道那个时候汉景帝刚刚登上皇位，这屁股还没捂热呢，像七国之乱这样的场面可是完全在他意料之外的。削藩固然对他有好处，可架不住那些藩王势力太强，对于像他这样的毛头小子，人家根本不会放在眼里。汉景帝这会儿傻眼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不光如此，情急之下他还听信谗言，把当初提出建议的晁错给杀了。眼下到了这个时候，他汉景帝干什么都无济于事了，那些藩王已经闹到了这会儿了，人家也不会轻易退兵了，而且不光不退，还大有要把汉景帝轰下台的意思。眼见着实在没辙了，汉景帝只好一咬牙一跺脚，心说要死要活就看这一回了，既然你们不退，那我也只好动用武力了。最坏的结果不就是两败俱伤吗？好歹拼一下，总比被别人轰下台强得多。有了这个想法，汉景帝赶紧找来太尉周亚夫，让他派兵出去平定这场叛乱。咱们书说简短，这次多亏了周亚夫啊，利用计谋，经历了三个月之久，才把这场七国之乱给平定下去。而乱七这个词儿，便衍生于这个历史事件。 话说天下，卧薪尝胆，好戏连台，传说故事蕴含深意，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 说完了乱七，咱们再来看看这八糟。其实八糟啊也是指的一场战乱，发生时间是在晋朝。这场战乱的导火索跟七国之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为别的，还是为了争夺权力。这场战乱就是晋朝有名的八王之乱。话说西晋初年，司马炎建立晋朝之后，担心其他大夫啊会瓜分他的政权，于是就把自家亲戚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儿子呀全都封了诸侯王了。您看这点跟刚才讲的刘邦那是一模一样。司马炎有能力，您想啊，能够创建一个朝代，可见他不是一般人。再有他也明白创业容易守业难，所以他分封了那些诸侯王，用自家人来辅佐司马家的势力。照理说这两样无论考虑是否周全，但好歹还算说得过去。但是接下来司马炎干的这件事儿，别说当朝那些皇亲国戚外代文武大臣了，就是放到现如今也不会有人想明白。什么呀？司马炎有的是儿子，可偏偏临了啊他把这皇位传给了他那大儿子，叫司马衷。有人得问了，说皇位传给老大这事儿符合常理呀？您要是按照这个想法啊，那确实没错。但我要说呀，司马炎的大儿子这司马衷是个傻子，您再想想这事儿可就不通了。 其实要说这司马衷纯傻呀，那也是冤枉人家了，好歹他还会正常的语言表达，但您要非把他往正常堆里放的话，您就是闭着眼也能把他挑出来。为这事儿啊，司马衷还没登基之前，谁瞅见司马炎，也就是他老爹，都说这事儿，拐弯抹角的提醒司马炎，说您这儿子呀，生在帝王家，虽然脑子转的没别人快，可日后的生活不用操心，您为什么非认准了让他当皇上呢？咱这会儿也不知道当初司马炎是怎么想的，要说儿子傻他自个儿也知道，但最后这决定他还是没改。不知道这痴傻呆泥除了天生缺陷以外有没有后天造成的。我这话干嘛这么说呢？司马炎让他这位傻儿子登基，这本来就是一件够糊涂的事儿了，不过与之相比更糊涂的那件事儿啊还在后头呢。您猜怎么着？司马炎就跟吃了迷魂药一样，给他这位傻儿子挑了一位长相堪比芙蓉、心地赶超吕雉的那么一位皇后媳妇儿。谁呀？贾南凤。贾南凤这人呢，以前节目里介绍过，毫不夸张地说，除非您这辈子想磨练自己的意志，否则谁也不会娶这媳妇儿回家。刁皇后、傻皇上，这组合天下绝配啊。其实要说像司马衷这样的活宝，如果国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的话，他没事啊发发傻也不过就是给大家添个笑料。可是倒霉啊，他执政的那个年代并不是什么太平年代，当初他老爹司马炎还在世的时候，就是不放心他这傻儿子，所以司马衷继位的时候啊都30多了，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位叔叔汝南王和当朝太后的父亲杨俊一块辅政。司马炎带着一肚子不放心撒手人寰了，只是他千算万算忘了算一点了，这朝廷里边除了他儿子当朝皇上司马衷脑子有问题，其他人那可都是个顶个的聪明，尤其是那位辅政大臣杨俊一直就惦记着独揽大权呢。所以等司马炎一咽气，他呀跟闺女俩人就开始伪造遗诏，说先帝也指定他自己单独辅政，还打算把另外那位汝南王给杀了。幸亏汝南王跑得快，这才没让杨俊得手。杨俊这会儿趾高气昂，仗着自己位极人臣，闺女又是当朝太后，整个朝廷里头就看他一个人耀武扬威了，那劲头啊有点代理皇上的意思。就杨俊这副模样啊，不光是司马家族的人看不习惯，最后就连他闺女那位太后都开始劝他。不过与此同时，最容不下他的另有其人。谁呀？司马衷那皇后贾南凤。贾南凤是谁呀？心狠手辣，而且相当有野心，心说现如今我身为皇后都没怎么露风头呢，你一个太后的父亲就想把持朝政，这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于是贾南凤是四处寻求机会，打算把这些绊脚石一个一个的都铲喽。贾南凤先是把杨俊和朝中那些元老顾名大臣一个个的都杀了，紧接着就开始培养自己的亲信党羽。经过他这一番的折腾，大权终于落在了自己手里。在他握权的这将近10年里，西晋的政局看上去倒是稍微稳定了一点。有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老婆，对于司马衷来说，如果一直能这样下去啊，倒也未尝不是一好事儿。反正他也什么都不懂，事儿到了他这儿都是别人已经安排好了，他只要盖一章就行了。可是贾南凤却不知足啊，虽然朝廷已经让他来了一大换血了，可是还有一个人是他的心病，这个人就是当朝皇上司马衷唯一的儿子，也是当朝的太子司马昱。贾南凤的肚子不争气啊，这位太子是司马衷跟其他嫔妃生的，所以这会儿贾南凤是想着法的打算把他除掉。可要想安个罪名除掉太子，这不像杀个大臣那么容易。贾南凤想来想去，心说既然明的不行，那我只能来暗的了。于是贾南凤趁着司马昱喝醉的时候，让他抄写了一份谋朝篡位的文章。司马昱那会儿醉的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哪还有什么戒心呢？ 结果等这份谋反的文章摆在众位大臣面前的时候，司马懿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聪明太子算是被贾南风给废了。做人做事都不要太嚣张，可贾南风偏偏不懂这个道理。他为了以绝后患，太子被他废了不说吧，紧接着又找机会把人家给杀了。这下可就引来朝中大臣以及司马家族的不满了，尤其是赵王司马伦，对于贾南风的做法更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呢。结果公元300年五月，赵王司马伦率领了禁卫军，打着晋惠帝司马衷的名义宣召废掉贾南风。贾南风一看就傻眼了，凭借自己怎么反抗都无济于事，看着自己辛苦得来的成就马上就要灰飞烟灭了，冲着司马衷就嚷嚷：皇上啊，你老婆这就被人废了，接下来可废的就轮到你了。他这一通叫唤呢，估计是指望司马衷能救救他。可人家司马衷呢，坐在一边跟看表演似的，乐得哈喇子都快下来了。就这样，风云一时的贾南风被赐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有句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为什么说这个呢？晋朝死了一个贾南风，紧跟而来的这位赵王司马伦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这个人野心大，杀了贾南风没别的目的，就是想自己当皇上，愣是逼着傻皇上让位。各地的诸侯王一听，怎么着，你赵王司马伦做了皇上，呼，个个心里边都不平衡。于是一场持续了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算是隆重登场了。 话说天下，卧薪尝胆，好戏连台，传说故事蕴含深意，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 这八王分别是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河间王、成都王、长沙王和东海王。这八位诸侯王都属于当时势力比较强大的藩王，为了争夺这个皇位，傻皇上司马衷被这几个人是争来夺去。干嘛这会儿他成香饽饽了呢？不为别的，就为了让他写份诏书，说把皇位传给自己。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战胜了所有对手，独揽大权，这场浩浩荡荡的战争才算结束。而司马衷的流亡生活也跟着画上了句号，回到了都城洛阳。傻乎乎的司马衷经过这么些年的战乱生活，始终都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来杀去的。不过别看司马衷这人看不懂，可是他呀挺记仇的。就在大臣们都在和司马越商量怎么处置赵王司马伦和益阳王司马威的时候，坐在一边的司马衷傻呵呵地插上嘴了：这司马威啊，当初掰我手指头，要抢我玉玺，这人一定得杀。得，这司马威啊，连点发言权都没有，就被一个傻子的话给送上刑场了。恐怕这句话得算是司马衷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下的诏令了。任人摆布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司马衷重新回到洛阳而结束。自从司马越在八王之乱的战争里获胜之后，司马衷又开始做了司马越的傀儡。虽然坐在龙椅上的是司马衷，可所有的权力完全掌握在了司马越的手里。可您说这样的双簧戏唱久了谁不烦呢？司马越看着这位傻子皇上是越看越不顺眼。结果就在公元306年的年底，司马越暗中命人下手，在司马衷的饭里边下了毒。司马衷吃完之后突然觉得肚子一阵绞痛，趴在床上滚来滚去，凄惨的叫声回荡在寝宫当中。等到宫女把御医叫来的时候，司马衷已然是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了。再等御医搭脉诊断之后，一边摇头一边叹气：完了，刚才这段皇室争夺战远比七国之乱时间更长，老百姓受的灾难也更深。因为这个原因，八王之乱被形象地称为八糟。 此后人们把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这两个历史事件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句成语，这就是乱七八糟。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相约健康。